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伟大的耶稣，这标题可以适合地总结我们今天的正道经文，就是希伯来书一章一到十二节。其实伟大的耶稣也可以适合地形容整封希伯来书书信。我们今天这段谈到四方面，四种方面，耶稣如何是伟大的。首先第一二节说耶稣直接地跟我们讲上帝的话，这的确是很伟大的。第一节，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。旧约的先知可以说已经是蛮伟大的，但是耶稣当然比他们还大，比他们伟大。耶稣是上帝自己的儿子，也就是上帝自己，先知只是上帝的代言人而已。好，第二方面，耶稣是伟大的，是因为父上帝是借着他，上帝自己的光辉创造并托住万有的。这是第二三节所提到的，上帝又早已立他耶稣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上帝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的经文说耶稣比已经蛮伟大的天使还要伟大，这是这段经文最长的部分，第四到第九节。他所成就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，就远超过天使。所有的天使，上帝从来对哪一个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，又指着哪一个说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。再者，上帝是长子，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上帝的使者都要拜他。论到使者，又说上帝以风为使者，以火焰为仆役。论到子，却说上帝啊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的国权是正直的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，用喜乐油膏你，胜过膏你的同伴。好，最后这段在第十到十二节说耶稣是伟大，因为虽然他所创造的天地会废弃了，但他自己是永恒的。第十节，又说主啊，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，天也是你手所造的，天地都要灭没，你却要长存，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，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，天地都要改变了，唯有你是永不改变，你的年数没有穷尽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如何形容耶稣是伟大的。第一，他直接地跟我们说上帝的话。第二，他创造了与保持了一切万有的。第三，他比天使伟大。第四，他也比他所创造的天地伟大。那么因为耶稣就是这样伟大，我们就是应该好好地看重他，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身上。第一章之后，当希伯来书已经花了很多时间继续形容我们伟大的耶稣之后， 这个希伯来书在第十二章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好好地注重它。这是十二章一到三节，我们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是的，我们应该这么做。我们要仰望耶稣，也要好好地思想他。最基本的方法仰望与思想他，一定是透过聆听、阅读学习他的道，圣经。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第一二节也就提到这个。接下来我们应该学习耶稣自己的榜样，像我们第十二章的经文刚才所说的，耶稣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他就是一定要遵守他父上帝的旨意，一直到十字架上去。我们也应该有同样的坚持，照着上帝的律法过我们的生活，无论我们因此会受什么样的苦难，这些我们都应该做。但是可惜我们常常没有。我们今天的经文提到耶稣如何比他所创造的天地伟大，但是我们常常就是注重这天地，这是世界上的事，过于注重耶稣。谈到这一类的问题，我常常会用主导文当作一个例子。主导文里面总共有七个祷告，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那么在这七个祷告里，六个是与属灵，或者也可以说是与属耶稣的事有关，只有一个是与这世界上的事有关，就是第四祷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。虽然是这样，但是我们自己的祷告常常是过度地注重我们日用的饮食，我们身体上的需要，不怎么注重属灵属耶稣的事。我刚才说，当我们注重耶稣的道与照着他的榜样过我们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注重我们伟大的耶稣。还在主导文里面，马丁路德在小问答的第一个祷告的解释就是提到这样的劝勉。路德问说，如何尊上帝的名为圣呢？就是将上帝纯全的道按其真理教导人，并且我们身为上帝的儿女，依从这道圣洁地生活。亲爱的天父啊，帮助我们如此行。但是若有人的教导或生活违背了上帝的道，他便在我们中间亵渎了上帝的名。天父啊，保持我们不至如此。是的，天父啊，我们迫切地需要你帮助我们不至如此，因为我们真的很软弱。因为我们真的是软弱的，真的常常达不到伟大耶稣的标准，就是应该把它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。我们本来，因为我们是这样子，本来就是应该惧怕他。他的确是很伟大的，他的确是大能的，他甚至创造并保持了万有的。我们罪人怎么可能在他面前站得住呢？他就是应该用他的大能，他的伟大来审判我们，毁灭我们。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。 我们的经文提到他所做的两点，他对我们罪两点都表达他对我们罪人的怜悯与恩典。我要首先提到第三节的一小段话，我刚才没有注重的，就是耶稣洗净了人的罪。很简短的一句，但是是多么棒的一句啊！耶稣洗净了我们的罪。这位创造万有的上帝离开天堂的荣耀，在第一个圣诞节的时候来到他所创造的世界，就是为了洗净我们的罪。他也已经做完了，他也已经升天了，已经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因此你可以确定知道你自己的罪已经被他洗净了。伟大耶稣用他的大能来洗净你的罪，他一定做得很彻底的，你一定是非常干净的，非常纯洁的。这是这段经文第一所提到的伟大耶稣如何用他的大能来怜悯我们。第二方面就是第二节所提到的，他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他直接地告诉我们上帝的话。那么我们当然2000年前不在场，可以听他的教导与宣讲，但是我们的新约圣经就有记载了他所说的话，还有他所做的事。其实第一、二节就是提出我们现在有的旧约，就是先知所记载的话，与我们的新约，就是耶稣所说的、所做的，还有使徒如何告诉我们在他们的书信里面，耶稣所做的、所做的的意义是什么。结论是，上帝在我们新旧约圣经都跟我们讲话，直接沟通。这伟大的耶稣，创造万有的大能的耶稣，他愿意并已经清楚地跟我们罪人沟通了，这真的很特别。并且他所告诉我们的两种信息，就是表达他对我们的怜悯与恩典。那第一种信息就是律法，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旨意。这律法是好的，但是它会显示并定我们这些罪人的罪。但是连这个也是好的，因为我们随时被提醒我们是有罪的，才会随时记得我们需要耶稣洗净我们罪的恩典。今天晚上就是一个例子，上帝的律法显示了并定了我们不够注重耶稣，这个伟大耶稣的罪。但是耶稣第二个信息福音这个伟大耶稣没有用他大能来毁灭我们，他反而用他的大能洗净我们的罪。我们把这样的信息叫做福音。当我们听到这福音的时候，上帝也就用这个同样的福音来坚固我们向他的信心。福音真的是上帝的大能，这大能先给我们创造信心，然后坚固这信心，并且给我们力量来尽量遵守律法上的旨意。这福音也不仅告诉你说2000年前耶稣为你死在那十字架上，这福音也是你每一个礼拜天所听到的，我奉父子圣灵的名赦免你一切的罪。这就是伟大耶稣的大能，他今天就在洗净你的罪。虽然我们今天的经文没有提到，但是耶稣当然也把他大能的福音放在圣餐里面。圣餐真的是伟大耶稣的身体宝血与饼酒联合了，赐给你吃喝，再次地大能地赦免 你的罪。伟大的耶稣真的与你同在，你亲耳听到他自己的话，你亲口吃喝了他自己的身体宝血，并且他的伟大并没有毁灭你，他的伟大是拯救你的，是洗净你的罪。他伟大的话也应许你，他一定会持续地做这一切的。我现在要念的这段也是从希伯来书在第十三章，那里说，我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还有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，主是帮助我的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样呢？是的，伟大的耶稣用他的伟大来帮助我们，他总不会撇下你，总不会丢弃你，你是非常安全的，你可以完全放心。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